因此我将他带到你们前，尤其你阿格里帕王前，好在审讯你后有所陈奏。因为我以前接送囚犯而不指明他的罪状，与理不合。